《圣咏集》第122篇。我喜欢，因为有人向我说，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。耶路撒冷，我们的双足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口。耶路撒冷建筑的好似京城，却是内部划一整齐的京城。各支派，上主的各支派都齐集在那里，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称颂上主的名字。那里设立了执政的坐席，那里有达卫王室的宝位，请为耶路撒冷祈祷和平，愿爱慕你的人获享安宁，愿在你的城垣内有平安，愿在你的堡垒中有安全。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，我要向你说，祝你平安。为了上主，我们天主的殿宇，我为你恳切祈祷，祝你幸福。